Okay, well, don't forget to fill me in if there are any new developments. Sure thing. I'd better get back to work now. Thanks for the scoop. 好，这是今天的全部对话了哈。句子不错哟，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语，大家都记下来啊。反正呢，这个地道美语粉肯定得听两遍以上了。 对 啊，今天那些什么身兼两职啊、权威决定啊、恋爱关系啊、暂停搁置啊、有趣的故事信息爆料啊， 对， 都值得我们学习一下的。 嗯， 好了， yeah. 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马克老师， 拜拜， 下次见。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第19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002年2月8日至24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共有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400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盛会，其中女运动员886名，男运动员1513名，夺取金牌的选手来自多达18个代表团，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这也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任期的第一届奥运会。 Approximately 2,400 athletes from 78 nations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which was held throughout 165 sporting sessions. The 2002 Winter Olympics and the 2002 Paralympic GamesWere both organized by the Salt Lake Organizing Committee. Utah became the fifth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host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e 2002 Winter Olympics were the last Olympics to be h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til the 2028 Summer Olympics in Los Angeles. These were the first Olympic Games under the IOC presidency of Jacques Rogge.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词汇。Approximately.大约的，大概的，近似的。 Approximately 2,400 athletes from 76 nations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将近2400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盛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